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的婚事似乎就这样定了下来。张龙、赵虎还记得刚开始时展昭对这桩婚事是多么抗拒，可是自端木翠那里回来之后，似乎一切都无所谓了。 天意如此，随他去吧。 前后的判若两人难免叫人心生揣测。 你说。 王朝伸肘倒了倒马汉，神秘兮兮地凑过来。 展大哥是不是对我端木姐有那个意思啊？结果端木姐对展大哥又没那个意思，于是展大哥觉得这日子没意思了，就应了许小姐这桩婚事了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啊？你能不能说明白点啊？ 就是那个意思啊。 哦，你说那个意思啊？ 啊，你觉得呢？ 我觉得有可能。你想啊，我端木姐多大本事啊，现在就能斩妖除魔，飞天遁地，将来还不得得道成仙，白日飞升啊。这戏里头不都演了吗？要修成正果，就得斩断俗世之念。 是啊是啊，依你这么说，端木姐飞升了，会不会带着我们也成仙啊？不是有一句古话怎么说来着？一人得道啊，鸡犬升天 啊。也是啊，我们要是成仙了，应该是天兵天将级别的吧。 旁听许久亦被无视许久的公孙策终于忍无可忍。 烧得不轻啊，要不要跟大人说一声，今晚你们就不用巡夜了。 但见王朝马汉二人面红耳赤，逃也似的去了。张龙、赵虎二人随展忠去徐府下聘归来，于熙熙攘攘的西街闹市，乍逢端木翠。 啊，端木姐！ 张龙喜出望外，大老远就打招呼。听到端木姐三字，展昭一朝这边看过来，端木翠原来就在自己身后两三个人位处，眯着眼睛对着日头，细细端详着手中一块老玉。是你们呢？端木翠朝两人身后看过去。啊，展昭呢？没跟你们一起吗？ 我们跟展老伯去徐府，展大人说有事儿，没有跟我们一起啊。 展昭原本是回头看向端木翠的，听张龙如此说，略略将身子侧了回去。其实展昭在人群中也算扎眼，奈何展中老眼昏花，耳聪目见的两人又满眼都是端木翠，愣是没人发现展昭也在此地。这样啊，端木翠不作声了。 端木姐，展大哥这事真的没办法了。 赵虎还想做些尝试，端木翠摩挲着手中的老玉，良久才道： 哎，天意如此，我有什么办法？ 展大哥也是这么说的。 张龙一声长叹，偷眼看了看展中，凑近端木翠低声道： 哎，其实我看展大哥真的不喜欢许小姐，到现在都不愿去徐府跟许小姐照面了。 穷不斗富，富不斗官，人不斗天。 端木翠叹了口气，忽又想起了什么。 哎，你们见到许琼香了？她怎么样？美不美？ 你说许小姐啊，在门外张望过一眼，她在那拜菩萨，就看到她背影。 那不是菩萨，是个背背囊的老头，倚在门槛上，手里拿着个线团绕啊绕啊绕的。 什么老头？那是月朗， 他的背囊中存放着天下男女的婚毒，那也不是什么线团，是红线。 那话看上去黑咕隆咚的，像是黑夜，他还去绕红线，能看清楚吗？ 端木翠恨不得敲赵虎一个暴力。 哎呀，你没看见天上有月亮吗？对月捡书，望月结绳，你没听过呀？ 没月亮啊？ 那可能就是半月，你没看清楚？ 端木姐，你这就是不了解我。说别的我不行，论目力啊，我老赵在开封府校尉中绝对是居首的。张龙，你来说，你看到月亮了没？ 这个好像真的是似乎没看到啊。 端木翠的脸色忽然现出一股子怪异的神色来。 真的没有月亮？ 没有。 没有月亮，没有月亮，没有月亮。 端木翠喃喃，那块老玉自左手抛至右手，又自右手抛至左手，抛得摊主心惊胆战，正想出声阻止，就听得端木翠一声怒喝： 哼，月老三，你骗得我好苦啊。 张龙赵虎吓了一跳，正想说些什么，端木翠怒气冲冲，以足遁地。 哼，徒弟见个 道子尚未脱口，忽的有人攥住端木翠的手臂，回头一看，就是展昭。 端木翠。 展昭看了端木翠一眼，又示意了一下周遭。 众目睽睽，你不会现在就要脱遁吧？ 端木翠这才了然，身居闹市而非端木草庐，很不情愿地停了下来，忽然想到什么，展颜一笑，拍了拍展昭的肩膀。 哎，展大人，展护卫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，来帮我把玉钱付了，我解你此厄。 说着嘻嘻一笑，将老玉在展昭面前晃了晃，步履清洁地去了。 果然是什么时候都不吃亏呢。 展昭低头自腰囊处取出银子，却忍不住露出了笑意。线香燃起，香雾袅袅，那细致眉目的女子双手合于胸前，虔诚低语： 今日展家过府一聘，小女子心愿得偿，叩谢月老梅恩。许氏穷乡，愿这20年寿元，以谢月老成全。 雨碧缓缓屈身，双膝跪于蒲团之上，一拜。那贴于墙上的月老贴像忽地翘起了边角。二拜。那月老贴像整个自墙上剥落，飘飘悠悠浮于半空。三拜，月老贴像平平展展，自窗扇下隙处伸展而出。礼毕，起身。目光所及，许琼香忽的脸色惨白，跌跌撞撞上前，伸出手指，颤巍巍地抚向空空如也的墙面。窗外，端木翠将贴像缓缓卷起，低低叹了口气，机不可闻。回至端木草庐，端木翠直奔灶房，屈指在灶台上连扣三下。 绝火。 呼啦一声，灶堂中火起焰灼。端木翠将手中的纸卷揉成一团，径自扔进了火中。就听得有人哎呀一声惨呼，手脚并用，自火中往灶口爬来，去着那脑袋伸出灶口。端木翠毫不客气，一脚踹了回去。那人又是一声怪叫，奋力再次向外爬。 着火了，着火了。 这一次端木翠倒没有为难他，端了把椅子悠然坐于其上，专等那人出炉。那人一出灶口，满屋乱跳，呼哧呼哧地扑打身上的火焰。端木翠冷眼打量，但见那人尖嘴猴腮，两撇山羊胡，一双绿豆眼，身上的衣服补丁坠补丁，眉毛被烧得不剩下几根，乱蓬蓬的头发还冒着焦臭余烟。蹦跶了一瞬，那人忽地停了下来，恶狠狠地看向端木翠。 你戏弄月老，该当何罪呀？ 哟，还真把自己当棵葱呢。 岳老三，我要是把这事儿捅出去，你想着你还能在阳间蹦跶几年？ 岳老三忽地变矮了一截，伸手指向端木翠。 你知道我是岳老的。 端木翠懒懒靠于椅背之上。 哼，哎，岳老三兄弟，岳老大位列仙班，对满月接生，掌人间上等良缘。岳老二修成精怪，对缺月接生，牵男女中下阴亲。剩下你这岳老三，资质奇差，凡胎俗骨，本来早该堕入轮回，偏偏两个兄长连你是幼弟，偷偷与了你赤诚红线，让你在世间打着他们的幌子招摇撞骗，姻缘乱牵一气，魂骗那些痴男怨女的寿元苟延存世。我说的是也不是？嗯， 岳老三耷拉着脑袋，嘟嘟囔囔做垂死挣扎。 我也不是全都是混牵一气呀、有好几次我也牵成了良缘的。 哼，瞎猫都能碰上死耗子，你胡牵出几个良缘你就有理了。 岳老三不吭声了。展昭和许琼香的红线是你牵的？ 是。 岳老三极力拔高自己的牵线动机。 我见那许家小姐挺可人的，跟展昭登对得很，有心成人之美。 试探许琼香二十年寿元吧。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言。